人不会忘记，有他的真心在心底。谁能远在天际，让我还有暖意，仿佛在他怀里，哦，仿佛没有距离。幸福已经决定，

已不是小孩，却想首次告白，只想被你爱。 突然相爱，最坦然的坦白，像赤裸的脚踝，舒服自在。 活过来， 我都爱， 突然明白，之前的都不算爱。 我都 也温暖。